唤醒、疗愈、创造，每个人的小时空都有力量安放自己的心灵。人际关系，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小时空修心课，我是德芬。在坐飞机的时候，因为我常常是一个人旅行，所以时常被要求跟别人换位子，因为有夫妻他们想要坐在一起，通常我都是保留了靠窗的座位，如果跟他们换的话，就要坐靠走道的位子了。有一次从南极回来，飞了30多个小时，已经很累了，我希望靠着窗好好休息睡一下，可是当被这样要求的时候，我还是答应了。答应的主要原因，别人也许会想觉得我很善良或是怎么样，其实不是的，因为我觉得当你一个人欠缺什么的时候，你就要给出去什么，给别人祝福，那个祝福就会回到你自己身上。我现在因为一个人单身，形单影只的看到别人夫妻想要坐在一起，想要团圆在一起，我就让他们能够达成心愿，而这个祝福别人成双成对的能量，我相信也会回到我自己身上，所以我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是心甘情愿的。我在上一集修心课里面也谈到了一些受害者的模式，他们没有办法直起腰来为自己发声，争取自己的权益，反而觉得别人伤害了他们。其实没有任何人伤害他们，是他们自己让自己变成了受害者。而通常受害者是没有办法吞得下自己的委屈，所以他还会找一个人去责怪发泄，因此他们又变成了迫害者的角色，而这些都不是好的角色，扮演起来其实很受苦的。我觉得大家在生活中可以去看看，有什么事情你做的时候其实心不甘情不愿，但是你又没有办法拒绝去做这件事情，因此让自己陷入了一个两难的状况，觉得很难受，还要找一个人来出气，来投诉，来发泄。我希望从此以后，在我们生命当中，如果遇到这种情形的时候，能够找另外一个方式来疏解自己的心情。比方说我刚刚说的这个换位子的事情，要是你不想换的话，就心安理得地坐在那里，不要觉得愧疚。如果觉得愧疚的话，就心安理得地跟自己的愧疚待在一起，不用做自己不想做的事情。要是你换了，那就祝福对方，同时想象你给对方的祝福和你做出的忍让会变成一个更大的福气回到你自己身上。我们可以用各种不同的想法和思维方式来改变自己的看法，这样的话你做事情的时候就不会碍手碍脚，觉得受到了捆绑，不是出于心甘情愿的去做事，做了以后又不高兴。所以要能够做到这一点，就是我一直在跟大家分享的，我们要跟自己内在那个因为不做这件事情而引起的愧疚感待在一起。如果我们觉得自己真的不想去做这件事情的话，那么就好好的跟自己内在可能会升起的自责和羞愧待在一起，要么你就甘心情愿的去做，找一个改变思维方式的模式来让自己能够自圆其说，心安理得地去做这件事情，把自己内在的委屈能够消化掉。我觉得这对我们的生活质量来说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同时也能够成为我们人际关系的润滑剂，让关系更好。我今天还看到一篇文章，他说到哈佛大学曾经花了大概70年的时间跟踪调查了一批人，看这些人平常生活的喜悦程度和他们在职业生涯上是否成功以及赚取了多少金钱是否有关系。研究发现，人际关系比较好的人，他的生活质量是比较高的，他快乐的程度也比较高，同时他挣的钱比较多，事业也会比较成功，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他的健康也比较好。所以说我们怎么样把关系处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最近越来越觉得，真正的修行其实不是去做那些宗教或是仪式上的一些修持，当然那些也是很重要的，因为他们可以带给我们心灵上的一些安慰，提升我们的能量。 比方说这个小时空修心课可以帮大家创造一些自己的时空，安放自己的心灵，做一些自我减压，自我排毒。但是我觉得真正的修行还是要落实在生活当中。当我们跟任何人任何事情有了一些冲突，有了一些不愉快的时候，我们能不能从中看到自己的习性？比方说对方一定有错，但是我们一定也有可以改进的地方。像我刚刚说到的这些受害者，他们看到的都不是自己的问题，只是看到对方的错误，他们没有能力把眼光收回来来看自己。所以我希望参加修心课的朋友们能够至少有这个能力，在与人冲突之后能够把一些眼光收回来，看看自己，说到底我有什么样的信念模式在作祟，到底我有什么样的情绪模式在发作了，因为我无法和这个情绪共处，就使我会产生这样的行为，造成了这样的结果。如果我们能够有这样的反思的话，我们的人际关系就一定会越来越好的。今天就请大家在音乐声中静静地陪伴自己，回想一下吧。 本节目由张德芬空间联合蜂巢音乐出品。